随你同。明天潮起潮落，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 飘散，多少人

像温暖下一场梦。或许你从未想到过往，忘不了山谷的回声，可能是远方的汽笛声。

忍这漫长渺小人生，不负你每个光辉时 告诉你该去哪里，而恰好那一

匆匆路空，守候想念比一生长久。 将心意扬进何止，化成

总是琥珀，换温暖魂魄。我总要点跌落，落入星空辽阔，银河不见不说，不知何以摆脱。我总要点跌落，落入丛生万座，呼声不烈不落，梦里何故。我总要点跌落，落入星空辽阔，银河不见不说，不知何以摆脱。我总要

太累了，我放开了，直到有一天我失去了，太麻烦了，眼泪都下来了。

echo again, and the stranger is traveling once more.